即系银行佬咧，以前人哋讲过啊嘛，银行系有钱，喺你有钱嘅时候夹硬借一把遮俾你啊，到到你冇钱嘅时候咧，到到落雨嘅时候咧，佢收翻把遮，仲要剥埋你件衫，等你烂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远唔会有第二步嘅。 即系好似阿 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好，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在易德道住，出入马会，喺朝头早去美丽华健身室沟笑。 咦，我谂到啦。 对呢份工作，唔系做零售，系对我而家呢份工作，仲系不离不弃。 星期易德道。 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咧我哋咧就要有个更正嘅，因为上星期我哋讲起 Google 啊收购呢个滴滴咧，其实搞错咗嘅，系我搞错咗嘅，因为当时 有冇可能啊？ 唔系啊，我另外一单新闻，我嗰时将另一单新闻捞乱咗，原来 Apple 收购， 我有啲嬲你嘅，知唔知啊？ 系啊。 你將 Google 同蘋果比， 哎呀，玷污咗 Google 啊！ 玷污咗 Google。 上次因為呢單新聞咧，即係我同大肥都冇睇，咁阿 Tony 就堅持要講，咁佢自己又記錯咧， 我睇錯咗另外一， 我哋係，所以我哋係冇人發現呢個錯誤，因為我哋根本冇睇。 你諗下 ，Google 連翻大陸都唔得，你點會收購一啲咁嘅嘢？ 係啦，我當時我醒唔醒起點？ 同埋 Google 有個我真係幾欣賞佢咧，好有骨氣。 係。 我唔翻嚟咪唔翻嚟咯， 系啊，唔做你生意， 就做你生意，因为佢觉得咧，其实佢只要占， 其实有噶，佢当时有翻去噶，俾人哋逼走啫嘛， 俾个 夹硬用百度取代佢啫嘛。 我都讲过啦，我喺北京兜口兜面小窒个百度工程师，我话你有咩咁巴闭啫？ 系 你绑住人手，绑住人脚，然之后漏人只抽，你一定赢噶。 系 你而家赢咗，你仲走出嚟沾沾自喜， 都唔系啊。其实佢唔系佢冇赢到噶，喂，你喺度打飞机，等于炮头啫嘛。你黐住只脚犀利啫嘛，你够得唔用脚睇下同我打，跟住到最后我唔出手脚，净系出声就已经震死你啦，震到你七孔流血啦。Google 咪就系炮头咯，系咪？ 你知唔知啊？我每一次咧，我大陆咧，因为我个电话系可以大陆即系都睇到 Google 嗰啲嘅。OK， 因为个 plan 系帮系做呢样嘢，佢即系表明嘅呢个都 系。 大家网友想知嘅话啊。PM 啊，唔係喺個 Facebook 問啦，咁我話俾你知邊個可以做到，即係上到 Facebook 去到 Google， 做曬所有嘢嘅，咁唔係犯法㗎，正路㗎。咁我每一次俾佢哋睇翻啲 Google 嘅 function， 佢啲大陸人睇完之後，哇！咁你睇算啦，乜好啦？ 系， 为什么我未有啊？哇，好简单啫嘛，你哋冇民主咯，你冇民主， 几好啊呢个。 你冇民主，所以咧你哋唔会有享受到呢啲科技带嚟嘅好处。 系。你可以唔使講得咁複雜嘅，因為你要咩有黨啊？ 嚇！ 你哋有黨，你哋有黨啊嘛！你哋要咁多好嘢嚟做咩啊？黨已經幫你解決曬啦。 咁啊， 三聚氰胺又孔雀石綠，係咪？黨俾咁多好嘢你就唔滿足啊？仲要 Google？ 因為感恩 係 嘛？ 係啊 ，Google 咧，大陸當時咧又有個知唔知啊？佢覺得我哋趕走只古狗咧，就攞翻只百毒鳥啊！百度啊，百度鸟啊，即系百度，佢系叫百毒鸟啊！呢只雀仔咧，好捻多毒嘅，会毒死人嘅。 我记得 我咗只古狗，咪认翻只百度鸟咯。 我三月嗰阵时咧，一集咧我都讲过，我响拉斯维加斯有个大陆朋友咧同我讲，嗰阵时未有嗰、那个蒲咩啊，蒲咩门嗰单嘢咧，莆田系， 莆田系 未出呢单嘢，未发生呢单，即系吓。點紅點綠，點人去睇一個黃綠醫生嚇、醫呢個 cancer， 跟住死鬼埋。未呢出呢單嘢嗰時咧，就已經講緊話係有呢啲問題啦。 好早已經，其實我都好早發現 嘅。 因為我 search 一啲嘢，我想抄，例如某間公司有啲負面嘅，因為我知道嗰間公司有，我先至去抄。 冇錯， 我係揾唔到嘅。 冇錯， 百度一揾就揾唔到噶啦。 佢永遠都俾咩呢？只去一啲同佢有關可能嗰啲職業介紹所啊，請人啊， 全部廣告嚟噶， 廣告嚟嘅， 係啊，宣傳唔到， 你好難揾到佢嗰個網址、原址。嗱呢個咧，最近我接觸咗 Google 啲產品咧，佢有好多嘢唔做嘅，例如話咧，例如話佢一啲叫 GA 啦，叫 Google Analytics， 即係一啲即係屬於一啲叫叫做叫咩啊？ analysis 分析系統啦。咁好多網友可能知道，佢好多人唔做嘅，例如話佢唔會做呢個政黨嘅分析啦，政治嘅。賭博或有關嘅啦，又或者色情啦， 哦係喎，所以 Google 嗰度咧，馬會佢係唔擺佢個 Apps 落去嘅，因為佢話賭博嘅嘢咧，佢 Google 係唔做嘅。 呢啲咧就係外國人嗰、那個，係 連馬會 Apps 都冇辦法喺 Google 裏面嗰個 store。 其實一間公司有公司嘅風骨嘅， 哦係啊，真係有風骨。 Google 係好有風骨嘅，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我係鄙視蘋果嘅， 係， 因為你係為咗賺錢咧，你可以收購滴滴打的，你覺得你真係喺滴滴打的度會攞到任何 revenue 咩？即係收益咩？攞唔到嘅，嗱大肥一搖曬頭啦。 係， 佢只不過一個姿態。 係， 我而家嚟和翻。即係其實咧，佢未啊教，即係佢哋嘅教主未，即係啊 Steve Jobs 未死之前咧，仲有一種創作力喺度，係唔會跪低做一啲咁低三下四嘅事。由產品一路咧冇進步，嗱，我係一個我唔怕同大家講，我係反平者嚟嘅。 係， 因為我覺得他們對社會的責任呢相對來說是沒那麼高 的。 你不同一個 Google 是很多呢 哦是啊，你剛剛說 Google 地圖啊那些就找車出去拍呢洗錢而已，他有什麼著數啊，沒什麼得益的。 但是他即背後呢在廣告上也都 廣告收回， 但是他取得其道的。 是。 他不是說好像現在這樣投20億去買滴滴打的，根本呢就敲中國門。 嗯、 然之後咧，就等我啲機咧就更加可以暢通賣。不過你認為可以咩？我真係唔覺得可以咯。 唔知咧， 佢哋根本上而家你所有嘅品牌，你一定要經過佢加裝咗佢哋嗰啲所謂消毒軟件，你先至賣得。 淹咗嘅啲機係 淹曬嘅。所以而家大陸根本上咧，啲人曾經落嚟香港買， 冇錯， 都唔喺大陸買， 因為佢大陸咧每一部都係裝咗間接程式嘅。 係啦， 所有嗰啲軟件都 裝曬。所以前嗰排咧，送咗部樂視俾我咧，我申請個寬頻啊嘛，我轉頭喺 Facebook 度咧問有冇人要啊， 送鳩咗俾人， 送梗係送俾人啦。即係喂大佬，即係呢啲我恥辱啊！如果你叫我用嘅話，我嗰種恥辱嚟嘅，我寧願咧冇娛樂，我睇下書好過。 係， 即係我嗱偏激啲嘅呢樣嘢，即係網友要插就插啦。 有性格啫，都唔係偏激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咧，同埋咧，我如果我分析蘋果同 Google 咧。 不過嗱咁講啦 ，fair 啲咁，蘋果個定位同 Google 就唔同。 冇錯，蘋果個銷售員啫。 係啊， 其實我真係買緊佢嘅產品。 冇錯 ，Google 真係買緊產品。 唔係，不過咁樣，蘋果咧，我覺得佢其實對呢個世界咧，其實作出咗好大改變。因為咧，其實 iPhone 嘅出現咧，係真係改變咗全世界嘅面貌。 這個就係阿 Steve Jobs 未死嗰陣時嘅嘢做嘅嘢咯。 嗱，而家已經好似冇咩。 你諗下 點突破咯？ 微電腦 ，OK， 我哋叫 PC， 其實唔係真係我哋講緊嘅XT 啊、386啊嗰啲，我係講緊係真係佢嗰部 Apple II。或者以甚至跟住個 Macintosh 啊，或者跟住一系列嘅機種啊啲咁樣，喂，係改變咗好多唔同嘅人，尤其是喺 graphic 嗰邊啊，咁然之後好多人都係而家仲係用緊佢。佢嚟講做一啲 multimedia 或者做啲剪片啊啲咁咧，到而家都仲係好過 PC。我自己親身經歷嘅、 嗯， 我即係我買嘢就好崇優嘅啫。如果我同事話要買部 Mac 我隨便。我雖然係一個反平者，我同佢隨便。 嗯， 最紧要你做到嘢，但系咧 ，Google 咧，我成日都讲，佢一个真嘅科学家，佢由一个上太空游， 呢个评价我同意，我都觉得 Google 而家系似一个科学家，多过似一个做生意嘅人。 嗱，佢又买咗一个，例如话响 Boston 啦，佢买了一间叫Boston Dynamic 咧，就系专系做机械人嘅。 嗯。 咁啊，即係想做一啲嘢，例如話機械狗啊、機械人， 佢做得好前端咯，已經係將啲高科技嘅嘢變咗好似係佢先會做 生活化咯，將佢全部變生活化。 我都曾經喺呢個台都講過啦，其實佢有一個叫做 G， 另外一個叫做啊，類似好似funding嘅嘢啦，佢都鼓勵好多細公司咧去做好多分，即係俾funding佢哋咧，要嚟做一啲 創新嘅嘢 啦，仲有。佢每個禮拜喺直谷都會有個研討會嘅， 哦， 就大家一齊坐喺度 brainstorm， 哦， 阿豬阿狗都去得嘅， 哦， 咁我希望你今次啦，如果我有機會去嘅話， 真係應該聽下， 我真係想去聽下，我唔係講笑，因為嗰陣時係忙於工作，未有時間去，但我覺得話俾你知，即係人哋對嗰個社會咧，頭先我講你話佢啲規條咧係唔會話冇底線嘅， 係， 你調翻轉係你話齋2000年。 阿江泽民上台之后， 系啊， 开始冇底线啦。 江泽民正式掌权由97之后，佢全面掌握权力啦。因为佢个总书记由89年开始做咧，就冇实权嘅，系邓小平钉咗以后，佢先逐步揸实权。一揸实权咧，就将啲国企咧全部咧就将佢规即系点讲啊？侵吞曬所有國企嗰啲錢，就俾曬嗰啲貪官就攞走曬，就取代曬，咁令到社會極端貧富懸殊，因為好懸殊嘛。你吞咗嗰間廠，你袋咗5億，我哋仲係打緊800蚊人工，退休金都冇埋嗰只啊，咁變咗咧人心咧開始好變壞啊！即係我覺得由2000年打後嘅中國人咧係嚴重潰爛嘅。八六四之後都冇嘅，都冇咁壞嘅啲人。我90年代我有翻大陸做生意，我好後生，我20歲唔夠，我翻大陸做生意。當時嘅大陸嗰啲人心係冇咁壞嘅。 係 到咗2000年打後係壞到變曬嘅。 我記得我80幾年咧上去廣州嗰陣時咧，人哋廣州啊，喂北上廣嚇南區南方以廣州馬首是瞻啦，深圳未入流啦， 冇錯。 廣州嗰陣時都仲可以即係屋不閉門嘅，夜晚係。 係㗎。其實就到咗90年代都係嘅，廣州人咧一般咧，你好少話發生啲咩奸淫掳掠嘅嘢，唔多嘅。就算廣州火車站話有30萬盲流喺度咧，都冇咁嚴重嘅時候，都冇咁嚴重。 佢只不過係真係冇秩序啫，佢唔知咩叫秩序。 係啦，佢唔識啫。但係咧，嗰啲人心冇咁壞嘅，係2000年打後咧壞到不得了，係成個國家腐爛嘅。 我每一次同鬼佬宣扬我国嘅文化咧，都笑到佢碌地。尤其是边个咧？尤其是话俾佢知，呢个世界有样嘢咧叫扶阿婆保险啊！ 哦，大陆系啊系啊系啊， 3蚊雞嘛， 系啊！ 你买咗佢之后咧，扶咗佢之后咧，如果佢告你咧，你有保障啊，放心。喂，大佬啊，呢样保险 全世界真系中国 先有噶， 中国自主研发啦，呢啲咧可以申请啊，健力士啊， 文化遗产添啊， 真系劲啊呢个， 系 啊，话呢件坚蛇噶， 全球独有， 全球独有， 行善保险呢个叫做 行善保险， 做好事惊俾人反咬一口嘅保险。 喂，即系呢个世界咧，要系荒谬到， 我而家减到3蚊啊， 3蚊。 10蚊嘅睇出嚟， 仲要咧 O to O， 唔需要揾任何。 但系有冇揾精算师计过噶？因为你任何保险佢有计过嗰个风险系数先。 嗱， 因为我觉得呢个 premium 太平了，3蚊。因为如果以我理解咧，应该系扶下婆，俾佢告翻转头机会好大。3蚊 premium 太低啦，我觉得。 通常都会计错数，都濑嘢。 系啦， 不过唔紧要。其实咧，你唔发觉咩？而家好多啲咩打的滴滴嗰啲咧，全部而家倒贴嘅。 哦。 嗯我係每打程人賠幾多俾你？燒金銀紙，燒3蚊，有幾多個婆？我當你一日100單啦，10000單好未啊？燒曬都係300萬蚊，300萬， 你 咁多噶嘛？ 唔係啊，你搞錯啦！佢係阿婆捉住你要你賠50000人俾佢嘛？ 但係 一個就5萬噶啦， 呢啲法院都要受理噶嘛，都要啲時間嘅。 你買咗保險之後咧，佢就覺得你唔係特登去咩嘅啦，所以咧買咗保。呢個是一個憑據嚟，你買得呢啲保險啊，你都不是做壞事嘅咁樣。 再者，如果呢個買保險有個同個法官， 好似買贖罪券咁樣講啦。 唔係你驚做好事，但係驚做好事俾人嚟咬咧，你唯有買定個保險保障自己。喂，呢樣嘢咧，不過荒謬嘅程度咧， 即係講翻滴滴打車啦。其實咧，斷咗好多。好多公安啊，即係大陸公安嘅錢。 哦， 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大陸咧有兩種車，一種係的士，一種係藍牌車，即係以我哋香港 白牌。係 啊，所有藍牌車拉到，即係以深圳為例，廣州亦都一樣，拉到攞30000蚊贖車，一拉到你呢個人，你做藍牌係犯法噶嘛，要俾現金。咁咧就無形中佢拉咗你，咁你放呢架車就30000。呢個係公價嚟嘅，成個廣州、成個深圳都知道。但是一变咗滴滴打车之后， 全 部冇蓝牌， 冇啲收入， 合法晒， 冇呢啲收入。 所以咧，啲公安、交警，即系用翻大陆嘅用语，佢哋其实系好痛恨佢哋。 哦， 因为咧，尤其皇岗口岸，今日喺皇岗口岸过，出边啊蓝牌车一到繁忙时间咧，冚晒，差佬就喺度等。 哦， 衰一架3万，衰一架3万。 哦， 呢个。 收入嚟喎，呢個 係好大嘅收入嚟 哦，咁而家冇咗啲生意喎。 係啊，所以而家滴滴我咧，我自己咁睇 喂，咁如果咁講啦科技嘅進即係個進步咧，係可以杜絕有部分嘅貪污喎，可唔可以咁講啦？ 我睇滴滴喺大陸即係好似 因為其實我之前咧，即係早啱啱開始，早兩年幾兩年前 ，UPA 嘅時候啊，上個已經有噶啦。但係問題咧， 嚇兩年年幾啦？我年幾前我第一次搭上上海， 係啊 ，UPA 已經有噶。嗰陣時咧，其實咧就係要打，即係的士佬同埋公安要打到 UPA， 因為其實有灰色地帶嘅。其實唔係講法律啦，即係要打到佢拉，即係見一個拉一個。 因為佢目的就係拉嗰啲車啊嘛。 但係有滴滴之後咧。就變咗，因為滴滴本身有後台， 官方啊嘛， 咁啊變成咗咧就唔能夠打 Uber，就變咗坐，當然優勢都喺滴滴度，但係咧就變成咗兩個喺度平衡緊。但係當佢賣咗俾蘋果之後，我估 有再打翻 嗰個優勢不在，好快咧又嚟過。 哦， 真噶， 咁啊。 嗰陣時，我啲大陸當官啲老友， 但我覺得蘋果入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多姿態嚟嘅啫，都係叫類似啲交保護費嘅嘢咯。 其實而家滴滴做接一單蝕一單噶， 係啊，咪就係咯， 燒雲子燒得好犀利噶。 咁啱啦，蘋果十億我嚟燒咁啲啦，幫補下佢燒啦，係咪？即係以前唐西風月故事攞大棉推嚟煲紅豆沙一鳩樣啫嘛，而家又多個闊少嚟煲紅豆沙啦，咁煲紅豆沙咪快熟啲咯。 其實睇見蘋果呢個咁嘅舉動咧，我雖然咧我係對呢個咁嘅企業我自己唔係咁中意啦，我反評啦，但係咧。我都有啲叫識英雄，即係眾英雄嘅，就係咩咧？以前嘅教，即係佢哋嘅教主 Steve Jobs 咧，都有啲創新嘅力，即係例如話 Newton 咁啊，喂，真係 P 即係嗰手電子手杖，佢係第一人喎，即係無可否認嘅。 係 所有嘢啦，甚至乎 iPhone 第一 iPhone 佢都係 其實 改變真係，我唔怕改變咗全世界嘅真 係。我係第一代我有用嘅，我用咗幾個月之後冇用啦。咁 OK， 後屘好多原因唔用啦。咁而家咁計，其實我令我諗起一樣嘢咧，一間公司如果你冇咗一種創新咧， 即 係好似佢而家咁咧。冇咗呢，我叫附加值咧。 其實都冇，有時都冇負嘅。你唔能夠 expect 個個都有呢啲咁嘅功能噶嘛，即係個個有呢咁嘅技能噶嘛。 所以佢今次佢而家咁即係傳咗俾呢個 Tim Cook， 佢唯有就整咩咧？你將個電話一日就變好大， 係 一日就變到好細， 係 嗱，一日就鬥價錢， 係 嗱，佢而家開始已經玩鬥價錢呢樣嘢，係 啦係啦。 嗱呢樣嘢係我哋做生意的大忌嚟嘅， 係 如果真係鬥價錢，你唔喺附加值嗰度諗嘅話咧，你只會咧令到 嗱，你鬥價錢，你鬥唔過大陸嘅，大陸一定平過你。 冇錯， 係嘛？ 嗱，你出個而家三千幾蚊一個SE， 其實佢個肉根本就同一部六 S 係一樣的。咁我真係想問你啦，你再鬥落去，你會用咩鬥咧？ 咪越賺越少咯。 你越賺越少，喂。嚟緊股東要問你嘅咯喎， 係咁啊！蘋果啲股票真係滯唔過嚇，反而 Google 可以買喎，咁 Google 絕對值得買，因為佢有好多好新嘅嘢會嚟緊。嗱，當然啦，可能蘋果而家都知死嘅話，佢同埋咧，佢投資咗好多地方咧都 high 曬嘢㗎，例如話嗰、那個手機嘅玻璃面啦。本来他投资了美国一间公司做这个玻璃面的，搞到人家都要执埋粒。 哦，咁样噶？ 系啊，执埋粒啊，就是接他呢张单。 哦， 他本来做厂的， 哦， 我做啲机器的，咁但系咁啊，咁点嘅咧？咁 Apple 话：喂，你既然你识做呢啲生产啲玻璃机器，不如你接咗我呢张单佢啦，冇人肯接啊。咁啊，於是我投咗四億美金喺佢度啦， 冇等接。 結果咧，整完之後，人蘋果睇完佢啲做完生產出嚟啲嘢啫喎，五點我唔要啦，我都唔玩啦，唔同你。跟住孭咗一身債，即係四億都唔夠賺，仲要蝕到蝕好多。結果呢間公司嘅執位難粒， 哇慘！ 所以先至有富士康嘅存在價值 啊。而富士康咧，最近咧。就有一個大舉動啦， 係宣布撤出中國啦，要去印度啦。 啊，呢個我亦都覺得係正路嘅，因為與而家咧，我諗啊，大肥應該最了解啦。我其實都唔係好多請，我上都冇請人嘅。我而家 成本其實主要咧，佢基於最大嘅考慮就是成本考慮啦， 同埋有啲 hidden 嘅成本啊。 係 得閒有個公安走埋嚟敲你， 就係拗夠你爛腳。 我富士康冇， 富士康冇。 富士康呢啲 上高派曬片啊嘛， 呢啲咁大企業咧，唔係派曬片，係根本上唔敢落嚟同你收。所有的，因為我本身都富士康在重慶區，或者以前即係在華為，我哋本身咧，我以前做貨運有做佢，後尾咧就我認識咗廣達，即係廣達，即係台灣嘅第二啊，即係第二加工廠，就專做電子，即係做幫一樣係幫蘋果啊，方城，佢哋本身咧咁大咧，係好多城市同埋好多城鎮爭取的企業，因為一個華為一間嘅 大會好多人， 華為一個喺度，佢擺喺度，佢請嘅女工淨係賣衛生巾，隔離啲鋪仔都唔知養幾多人啦、啊。個個女工啲個個月都要用， 係 淨係啲卡拉 OK 嗰啲暗暗卡拉 OK， 即等於開房嗰啲大量華為。 係 後屘佢話：哎，一打個車。撤廠啦，即係開始減人，成個華為即刻變咗死，即係成個直頭死城啊！ 係， 咁而家佢哋喺重慶係好大嘅，成個保稅區咧，其實主要就靠台灣嗰幾間最大加工廠，佢哋做亞馬遜，做呢啲，佢哋因為難請人，政府每請一個人補貼富士康係800蚊一個月。 哦，咁。但係而家為大陸五保一金，大約會係佔 唔關佢哋事。 假設10,000蚊一個人啦，唔關佢哋事㗎。 唔關佢哋事，點解咧？佢哋請人咁樣請嘅，所有大企業請人，你五保一金，即係你唔好聽阿老蕭啦。佢哋咁樣嘅，佢哋本身咧就我重慶我招你嚟。咁咧，我就重慶咧就揾佢哋所謂人力資源公司，佢同你承包咗所有嘅人嘅人工人， 全包 全包。我只不過我俾錢你，我要請10,000個人。而家呢一季我趕工，我請10,000個人，你就想辦法喺所有嘅學校啊， 招人， 或者你喺嗰啲鄉鎮招人嚟做。咁咧，每一個人我俾幾多錢你？三保一金咧就由呢一間嘅嘢頂曬。咁咧就仲要再收。當地的政府補貼800蚊一個人， 哦、 其實生意冇輸， 是 但是因為咧早幾年， 咁佢點解要走呢、 早而家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大陸的經濟頂唔住，就以重慶為例，同成都，佢兩間都有廠嘅，即、全部有廠。佢、哋連啊嗰800蚊啊，去補貼你啊，佢都冇錢出啊。 哦，咁大鑊， 冇錢出就變成咗好多嘢咧，就之前俾你嘅優惠就喺度拖住先。 是 俾你的话俾你是挂住那个账在这里。其实不是现在的其实是由2013年开始是欠回那个企业的钱还有除了这件事之外呢譬如运输啊成很多呢隔硬就判给中远做。尤其那些船运啊货运啊全部中远做。中远接回来呢 就用政府补贴给中远然后中远接你的生意。但是当合约一够期的时候呢没有这些优惠呢那么就全线加价。变成了他们呢赤招人第一第二就难招的人尤其在重庆即是很多厂的地方譬如苏州都有。那么他们现在变成了呢他们现在就用了机械人。你入到间厂我成日去嗰间厂行。那么他们的机械人呢其实就很最简单那些搬运都是机械人来的。他们地下有一条线好像有一条轨、哦。你呢就我做完的事我摆落去那里。那你他按兩個掣跟住呢佢就會自動呢就跟住地下嗰啲咁線路呢就去到 係啦 就去到嗰度呢就擺低嗰件嘢跟住嗰個人喺度接。佢哋嘅訂單全部都係咁做但係變成咗佢哋雖然呢佢哋其實得到好大嘅利益優惠都好啦但係最主要佢哋而家出現咗個問題就係佢哋嘅人工其實相比印度墨西哥尤其墨西哥其實搬咗最多係墨西哥。加工廠成個中國走得最快去墨西哥、低科技的就是越南、緬甸、老窩尤其老窩未來的東盟是發展得最快的因為它實在起點太低 它最窮 喂一路一帶有沒有老窩份、 我不記得了 如果你有的話喂即左手就收你錢右手捅你一刀 是 我是搶緊你的客是不是 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中國人對富士康尤其呢有個心結嘅就係、是、比亞迪、其實比亞迪以前呢佢做電子即係做 電池 自動電池本身就係打個台銘工跟住呢就將你嘅科即係將你嘅科研偷曬出嚟跟住我自己開起比亞迪、到即係呢件事呢對郭台銘嚟講呢係嗰、那個嗰、那個 即係遇到反骨仔 郭台銘咧，佢早輪嚟香港飲啊，咁誒唔覺意見到佢啦，因為我哋有個共同朋友嫁女啊，咁我哋呢啲小市民啦咁，咁佢哋其實郭台銘其實好有情義嘅一個人，同埋佢好肯抌錢，蝕本唔緊要，佢係想辦法令到佢嘅產品去到一個高峰，所以縮個下鋪，而家譬如做諾基亞。做低檔的嘢都好啦，佢係咁多個即係台灣做廠即係廠佬啦，企業家佢有良心， 佢亦都係做，所以你哋早輪咧，佢哋其實即係等於李嘉誠，其實佢想做好多嘢，但係啲人不停去鬧佢，即係好似佢血汗工廠，你標榜咗血汗工廠，佢已經覺得佢自己喂我抌咗咁啦，你成個。成個 佢嗰啲佢嗰啲康樂設施唔差嘅喎，即係如果喺大陸嚟睇， 我話俾你聽，華為間廠裏邊，日本餐廳、髮型屋、醫生，係嗰啲所有嘅工人可以去睇嘅，全部裏邊你噏得出嘅卡拉 OK 裏邊全部都有嘅。 哇！ 係你嗰啲人啊， 生活好過香港好多人、 啊。直頭咧，你本身咧，你諗住個客人嚟咧。你啊，佢直頭可以喺嗰度咧，就有條街啊，超級市場咧，係可以招呼曬你喺嗰度嘅。另外咧，有啲 想俾錢噶， 梗係佢哋廠會招呼你嘅。咁另外 唔係啊，我講工人啊，因為咧 Google、Facebook 嗰啲唔使錢噶。 唔係，我話俾你聽， 咁未至於唔使錢， 係上網咧， 即係平啲啦。 就因為佢哋有分兩種嘅。如果咧係網吧嗰種，即係上網你娛樂啊嘛，佢哋限死你所有嘅工人不能每日上網超過四個鐘你放工，因為你會唔夠精神，有時兩蚊。 系 刷卡， 哦好平， 刷卡 佢好平嘅， 每一个人有个员工加去刷卡，食饭都系刷卡，食饭嘅每一日都有人嚟睇过你今日嘅送菜， 哦、 符唔符合？我曾经见过当时有个厂长，佢直头即系佢粉条啊，其中有个送系粉条啊， 系 即系嗰啲叫做 河粉啊， 裸粉啊， 吓、 啊，佢直头真系同个厨房老公，即系嗰个判外判嗰个话，呢啲唔系送嚟噶。你而家你收呢個錢係餸嚟㗎，你唔可以再當佢係餸嚟㗎。 係啊係啊，要講起依樣嘢，喂，頭先嗰單旅行嗰單嘢就係河粉同白飯自助餐，呢單嘢咧，今次我諗講唔到，你要下一次講啊。 仲有四分鐘你去講。 不過我講 四分鐘點講？ 我補多少少，頭先你講關於你講阿比亞迪啦，咁。佢係一個即係嚇胡偉健嚟嘅嚇，偷咗嘢，然之後行九啦，即係九坑走出嚟嘅。咁我都覺得佢個企業似嘅。你見佢做啲嘢出嚟咧，啲比亞迪啲車咧，甩皮甩骨，即係以一個巴菲特 入著火又 入咗股嘅 topic 嚟講。嗱，我有啲朋友喺九巴度做嘅，佢話咧收過佢嗰啲巴士咧兩個字形容垃圾。 哦， 我亦都話俾你聽，比亞迪咧。私人電動車的市場咧，佢做緊，做得都開始即係比較做得比較大啲。但係咧，但係實際上咧，喺的士啊同埋其他嘅所謂叫做營運嘅車輛咧，係面臨淘汰緊嘅。 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咧好大問題咧，就亦都我今日我圍繞住我想講一個核心咧，就係話附加值，佢就冇附加值，亦都冇創新。你以前即係以你做電池咁嘅技能。如果呢樣科技真係你掌握嘅話，你點會輸咗俾一間 Tesla？ 哦，係啊， 喂，人哋 Tesla 係由零開始，唔係做電池嘅喎， 係做得好過佢。 人哋點解做得好過你啊？人哋行到四百幾公里，我講嗰部85啊 P 八五啊， 佢哋 Model X， 而家 Model X 一般係行到360至380之間， 講啊嘛， 行唔到嘅。講我啲行唔到，我啲行唔到。 唔好信我大 N 同阿大肥，你自己上深圳截到一架的士嘅話，同個的士佬傾下偈。嗱，我講就廢噶啦。佢話：係份說明書有200多啊，我行咗年幾而家百零啦。 嗯，總唔知啦。你話俾佢聽，其實唔使試嘅。你同佢講，朝頭早起身，我去平山，即係深圳嘅， 得啦，去 到惠州，佢唔會同你去 即係調翻轉， 行咗翻唔到轉頭啊嘛。 呢個世界咧冇乜大話嘅，喺香港你就隨時揾一個 Model S 嘅司機 Tesla 嘅司機，你問你拍一拍佢，喂。好氣啲，好要意氣啲問啊！喂，老周，架車係咪真係行到400多啊？我好負責話俾你知，我身邊有啲朋友同我講，就算行唔到咧，400一定行到。 嗯， 即係我話俾你知，人哋點解做到呢？其實咧就係話人哋有個科研，其實又係民主帶嚟好處嚟嘅。而比亞迪講真啦，又係啲國家後面一定 佢已經係即係政策傾斜咗去關注佢。 係啦， 佢已經唔需要再即係點講啊？唔使去競爭，已經有飯開。你我唔使同你搏命。 佢而家競爭都冇，因為點解咧？以前咧好多人咧好中意坐比亞迪嘅電動車，因為點解咧？因為有燃油附加費2蚊3蚊，而家係冇咗㗎， 冇咗 啦，又平咗。第一、第二變咗共同嘅競爭嘅情況底下咧，啲人情願就搭翻的士，因為咧就冇咁多麻煩。你而家坐比亚迪的士，每一日要充2个钟头电，每一间，即系我每一日做少你4个钟头嘅4个钟头生意，边个仲用你比亚迪啊？以前就因为有3蚊嘅竞争啊嘛，每一支期 我成日都我有条桥。 但呢啲咁嘅蠢人呢，如果識用嘅話呢，就真係講真梗係掂咗啦。其實好簡單㗎嘛，加啲類似好似換電站咁樣，喺個架構嗰度呢，個底盤呢一托起嚟，就成嚿排電攞出嚟，又成排電入返個身落去，一分鐘都唔使下位走啦。 即係好似啲賽車方程式啊！ 冇錯，你第一你自己做電噶嘛，你做呢個架構 architecture 嚟講完全冇問題嘅。 而家譬如你廣州啊，或者其他啲大城市已經比亞迪已經嚟 開通得咯喎。 但係呢啲咁嘅蠢人啊，話俾你知，因為咧識開建制嘅人咧係唔會諗腦嘅，唔會用腦嘅。 唔知點解真係 有人喂俾佢食啊嘛？ 係 真係 啊！即係你 我大恩，我大恩喺呢度大串呢個地，呢班咁嘅人如果肯嚟跪求我嘅話咧，我仲俾一兩招你。啊，人蠢冇得計嘅。不過今日差唔多咯，我哋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啊，仲有第四節㗎，一陣間第四節就會係我繼續講天文啦。 天文 咁原來都有網友原來都對我講都幾有興趣聽喎。佢話原因為原來好多人發現我上次講嗰啲好基本嘅，大家 係咯，唔該，即係靜咗咁耐， 即係東升西落咁嗰啲。咁原來大家原來真係分唔清楚，真係要再講過。咁我哋呢個都預咗。